第78集。尸体整整齐齐地躺在那儿，腐烂程度并不高。我凑过去看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郑铮在身后扶了我一把。 别怕，我们先去那边的墓园挖几个坑，到时候再过来收拾。毕竟这个故事也要找个清静的地方讲，我可不想有人看见我讲一讲就哭起来的样子，太丢脸了。 他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，我也对着他笑了笑，随后跟着他走向孤儿院自带的墓园。说是墓园，不过是一个偏僻一点的小院子罢了，因为常年无人打理，杂草横生，可见前些年孤儿院的死亡率是很低的，几乎无人安葬在这里。我找了把铁锹，把那些野草野花破开，郑州也拿了把铁锹来，在一边帮我一起把干枯的花草连根挖出。 那时候很年轻，年轻勇敢，无知又无畏。我考取了全国最好的警官学院，一毕业就进入了刑警大队。前期我并未参与什么重大案件，我一直以为啊，世界就是这样和平。直到我30岁那年，参与了一起特大的人口拐卖案件。 我专心致志地听着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他也停了下来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。 那天呢，警局门口来了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一身漂亮的洋装，手里抱着一个洋娃娃，很漂亮，整个人都很精致。她来报案，说她的姐姐啊失踪10年了。我就问她多大，她说她今年10岁整，今天是她的生日，作为生日礼物她来报案，是爸爸妈妈允许的，问我接不接受未成年人报案。 我点了点头，挖了一铲子土，示意他继续说。 我说当然接受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有了一个漂亮女儿，但是啊刚出生，远远没到这么漂亮的地步。我把她呢带进了警察局，给她倒了一杯水，问她怎么了。她说她刚出生那一年，她的姐姐不见了。 她从地上捡起一朵花放在鼻尖嗅了嗅，随后打了个喷嚏。 那年啊，姐姐14岁，上初二。听说妈妈呀生了个妹妹，很开心。下课之后说直接来医院，不用家里的司机接了，怕会堵车，坐地铁呢快一些，所以司机也没有去接她。结果姐姐就不见了。 我看着她。那时候监控并不发达，是吗？ 是的，很遗憾。那时候人贩子十分猖獗，尽管有人来报案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给过多的警力去寻找。所以啊，我听完这个孩子报案，给他立了案，就送他走了。走的时候呢，他给了我一个破旧的小熊胸针，啊，之后我送他到门口，有人来接他。是一对中年夫妇，看穿戴呢家里条件挺好啊，对着我礼貌地笑了笑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等到了晚上啊，我的老婆跟孩子不见了。 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对，但又连不上的样子。 有人绑架了我的老婆跟孩子，让我去远郊工厂的仓库找人。 他说着拿出钱包给我看照片，里面的女人搂着一个婴儿，笑得十分甜美。 我年轻无畏又愚蠢，我承认我过于盲目又自信，自己一个人去了那工厂，那里空无一人，只有一箱子钱跟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，既然你不能找回我们的女儿，那么就陪我们一个女儿。 我错愕地睁大了双眼，他深深地沉重地吸了口气。 那年我的老婆刚好24岁，是那个小女孩跟她的父母带走了我的老婆跟我的孩子。之后我就开始搜寻蛛丝马迹，寻找着那些年的案子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偏远的小村庄。是因为那个小村庄里死的外乡人的比例奇多，而且那个村子穷乡僻壤，完全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去了一趟。 我点了点头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 离行之前呢，我给那个小女孩打了电话，确认了我老婆的安全。那小女孩说他们一定会保证的，他们不是故意要绑架我的老婆孩子，也无意伤害我的老婆孩子，只不过是想找回自己的姐姐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我只好快马加鞭地去那个村子，在心里祈祷最好就是那个村子。 我们脚下的土地渐渐露出原本的样子来，我们也停下手，站在那里自然地聊天。 那村子很破，甚至没有家家户户都通电，村里啊只有一个公安局，有两个警察，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 他从口袋之中掏出一盒烟来向我示意，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介意，他才掏出一根来点上。 我谎称是从村里来写生的人，想在村里住几天，并提出可以给他们钱，他们呢就带我去了一个老乡家里。晚上的时候呢，这老乡问我想不想要女人。 我皱起了眉头。 哎，我说想啊。那人就对我笑了笑，又连比划带说的问我想要什么样的。 他吸了一口烟，吐出了一个烟圈，稳定了一下说道， 他说有孕妇、女学生还有农妇。 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我的耳朵，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，连在一起的意思我却不懂，或者说我不想懂。我几乎不敢相信。什么？我轻声地问他。 我被带到一个牛棚，里面住满了女人，年轻的、衰老的、干瘪的、丰满的、怀孕的、平坦的、白花花的肉体，牲口一样在脖子上拴着链子，他们的后背用烙铁烙了数字，我看了看，一共是12个。年纪最大的已经60岁了，乳房下垂，这肚子不知道生过多少孩子，松松垮垮像个破布口袋。他们目光呆滞，看向我的目光就像牛和羊看向主人，那害怕之中带着温顺，那不应当是一个人的目光啊。 我感觉到一丝寒意。 其中有一个女人看见了我的胸针，她猛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嘴唇都在颤抖。我就是说要这个女人。那个男人很不满意，跟我比划说这女人一晚上500是个哑巴，让我再看看别的。我说不了，我喜欢哑巴。他说好。我就问他在哪儿办事儿，他说就在这儿。 我打了个寒颤，这不是人。 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些女人对我们十分漠视。 他说着有些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。 我小声地问他，他真的是哑巴吗？还是不愿意说话？他张了张嘴，他的舌头被割了。 巫贤禅回来了，他轻巧地越过围墙， 过来用尾巴卷住我的腰，温柔地蹭着我，用舌头舔了舔我的脸颊。 老婆不怕？怎么了？ 他给了我这一点人间的温暖，支持着我继续听下去。郑铮温柔地说道， 他一直摸着我的胸针，神色温柔，甚至凑过来轻轻地蹭了蹭。明明在那之前他那么怕我。 所以你做了什么？ 我脱下了我的衣服，我把我的衣服套在了他的身上，告诉他没事了，我会带他走。随后给我的同事们打了电话，他们跟随着我就在村庄周围保护着我的安全。再之后啊，门打开了，外面站着十几个老爷们，还包括那两个村口的同行。 我摸了摸巫贤禅，这注定是个悲壮的故事。 他们砍下了我的手，我的同事们来晚了。